我国队在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联赛上名列第一，进入了八强赛。本次小组联赛11月13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开了帷幕。我国队属于甲组，分别以2-0、4-2和7-1战胜瑞士、巴西、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队，将于24号同乙组胜者西班牙队进行八强赛。